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有一位青年相声演员，他身高1.85米，又白又胖，憨态可掬，同时还能说评书、唱单弦儿。再加上他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表演技巧，很受观众喜爱。他就是相声演员王月波。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啊，咱们就来欣赏王月波、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劈桌放》。王月波生于1978年，北京人。是全总文工团的说唱演员，他自幼学习曲艺艺术，拜师马增坤先生学习评书《隋唐演义》，拜师赵小林先生学习相声，还拜师张学凯先生学习《连珠快书》，这使得他的表演综合了多种艺术，很受欢迎。下边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王月波、张文顺合说的相声《劈桌放》。 这个今天又加椅子， 对， 场场都是爆满。 是， 我来咱们这演出的次数虽然不多 啊、嗯， 哪回都赶上人这么多。 是啊， 最多一回啊，后台都卖票。 对， 我们这儿有一收票的学员姓栾， 嗯， 那天吓我一跳。 怎么了？ 在后台收票，来掏钱，掏钱，120。 嗯， 您就知德刚火成什么样了。 嗯， 但我还是有顾虑。 怎么了？ 您说哪天万一， 嗯， 要是人少了怎么办呢？ 碰上变天。 哎，有啊，今天下雨， 嗯， 刮风下雪。 是啊， 这还是好的呀。 怎么着？ 哪天下雹子， 嗯， 家住得远，或者是家里有点事情， 嗯， 真有那打了票订好桌的来不了怎么办？ 那您说怎么办？ 啊， 您说怎么办呢？ 我出主意啊。 您出主意。 这就得发挥演员的积极性。 怎么发挥呢？ 像您作为老演员 啊，我岁数大， 在这后台里头德高望重， 嗯， 您就得主动的上门口喊人去。 哦，往里叫人。 往里叫人。 那这是挨着个往里揪吗？ 那都不文明， 那怎么办呢？ 您过去一拽人家， 嗯， 这位要爱听相声，跟您进来了。 对呀、啊， 要不爱听相声，不打起来了 吗？那可不是吗？ 您就喊他就行。 那怎么喊呢？ 哎， 啊， 听相声。 我就在街上这么站着 啊，站着 街上。 谁那么狠，忍心让您站着？ 那怎么办呢？ 快70了， 就是啊， 坐着呀。 哦， 这有风。 哦， 大冷天的， 嗯， 给您安个玻璃门。 哦， 他要听不见，您敲窗户。 哦，我来问。 这一句啊，洗发吗？你这是发廊啊，你这 程序够瓷实的，有经验。 开玩笑的， 这模样往窗户里坐多碍人呢，你说 这模样叫不来人。 最好坐一排，什么王文林呢、郭德纲、于谦都跟那坐着，别穿这一样，穿超短往上一。 你这里边缺一大白胖子、 说两句笑话， 哎。 这相声啊， 啊， 就这样。 对， 理儿不歪，笑不来。 对， 什么艺术在台上不许胡说？ 那倒是， 唯独我们这相声， 嗯， 可以随便说， 是吗？ 但是高台教化不能说俗了， 这对， 俗事儿不能往俗上说。 嗯， 那刚才我说这社会现象，您一乐就说明马路上有。 哦， 我拿您打比方，是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讽刺。 你瞧这还有哪个？ 嗯、对不对？ 嗯， 那京剧不成， 京剧呢？ 京剧、话剧， 嗯， 搞美术、写书法的， 嗯， 到什么时候都一本正经， 对， 非常严肃， 嗯， 台上没有开玩笑， 哦， 你还甭说台上， 嗯， 后台都不许开玩笑， 对，也有规矩， 哎，到后台见得特别客气， 嗯， 嚯，师哥， 哎， 咋来了呢？ 啊。 打完招呼没闲板了， 嗯， 坐那儿勾脸 办戏， 有那个词儿不熟的在墙角， 嗯嗯，倒磨词儿， 倒磨词儿， 对， 没有海聊， 嗯， 坐在一块胡说，您看这后台多乱， 你这后台也不乱， 就我刚才一进门，啊、哦、对，啊、哦、怎么坐这啥呀？哎呀，就吃炸糕，怎么乱七八糟的？谁问你吃的炸糕？所以我为什么不常来？就这后台秩序太乱。 没有那事儿 啊，京剧好， 嗯， 但有的京剧啊， 怎么样？ 哎，怎么说呢？虽然是京腔大戏， 嗯， 有时候演的剧情啊 啊 也不合理。 是啊， 竟然观众给提出来， 有什么不合理的地儿吗？ 哎，多了，咱们今儿给您举个小例子吧。 您说说。 里边有一出戏 啊， 叫《捉放曹》。 对呀，这出戏， 这个戏您常听。 嗯， 是老生没有不唱这戏的。 捉曹放曹， 哎，要放好花脸算对儿戏。 那当然了， 要没有好花脸算老生戏。 对， 也能单场卖，也可以。 嗯， 其中有这么一场啊 啊， 叫沙家。 哦，行了以后， 这个曹操， 嗯， 跟陈共俩人从这中牟县跑出来， 好， 碰上个。伯父 吕伯奢， 吕伯奢， 嗯， 跟这个曹操的父亲是把兄弟， 对，嗯， 那么人给让到家去了 啊， 老头很热情， 对， 打算让家里头宰头猪， 嗯， 杀两头羊 啊， 款待款待陈曹二军， 对啊， 那么还嫌不够， 哦， 上前村沽酒， 买打酒去， 打酒去了， 对， 他走了， 嗯， 家里人得干活啊， 对， 捆这猪，捆这羊， 哦。 他得磨刀啊， 对， 得说话呀， 嗯， 三国原文上写叫捆而杀之，绑而杀之， 对， 曹操耳朵尖， 嗯， 曹操听见后边有磨刀的声， 哦， 有人窃窃私语的声， 嗯， 曹操疑心最重， 是啊， 犯疑心了， 嗯， 跟陈共俩人嘀咕， 这怎么嘀咕的？ 喂，共他，可听得后边响磨刀。我虎， 嗯， 想必是要下手于你我呀。 陈公怎么说？ 陈公这人忠厚， 嗯， 啊，孟德，看大老张面带忠厚，并非是贪赏之辈吧？ 哦， 日间里人儿面带忠厚， 嗯， 内藏奸诈。依你之见呢？ 依他呢？ 这先下手的为强。 嗯， 那好，无下手的呢？少爷。 嗯， 一拉宝剑， 怎么样？ 到后边嘁哩咔嚓，给一家八口全宰了。 剧情是这样的。 这是那剧情。 对， 这点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呢？ 您各位得细琢磨。 嗯， 曹操 啊， 听见磨刀声了。 对。 听见聊天的事儿了， 嗯， 可没听见那猪叫唤。 有， 这不合理。 是啊， 这猪叫的声音最大，各位。 对呀、啊， 因为猪有四绝。 哪四绝呀、啊？ 形不绝声， 怎么讲？ 目不识天 哦， 寅不认母， 嗯， 死不认命。 嚯， 这猪有这么四绝？ 嗯， 行不绝生。 这个呢？ 这猪别动 哦， 只一动就出声 哦。 这猪稍微一溜达。 还真像， 对，这不是捧着您说。 我让你这场散了，晚场开之前就让你老小子上门口喊人家。行不绝生， 行不绝生， 目不识天， 目不识天呢？ 这猪啊，大耳朵盖着眼， 嗯， 走到低头老看地， 嗯， 这猪一出来都这样。都这样， 嗯， 猪不抬头， 要抬头。 您没看一个猪这样， 嗯， 嗨，十二点该吃饭去了， 没有这样的猪， 没这么一猪，你知道吗？ 对， 寅不认母， 这个呢， 十八天的小公猪就追老母猪， 嗨， 死不认命， 死不认命了。 这猪你可别捆它 啊， 只你一上了捆，一上了绑，玩命叫唤 啊、哦！ 你杀猪的，玩命叫。 就是 您说比那磨刀声不大 大多了， 他会听见磨刀声， 听 没听见这猪叫了。 对，这点是不合理。 这就是编戏的写书的人啊， 哦， 的漏笔。 对， 当然了， 嗯， 人家罗贯中是大文豪， 哦， 对不对？大文学家， 嗯， 咱们不敢给人家提意见。 对， 我想了多少回，我也没给他写信。 没写啊，不要写了 啊， 找不着这人了， 搬家了， 好几百年了，什么好搬家？ 就是，反正这事我忍了，哎、对不对？ 哎、你忍了， 我不好傲气，你知道吗？ 您不好傲气了， 还这个戏还出过错 啊？这个 就捉妄逃这么熟的戏 啊？ 哎，还出过错？ 那怎么出的错？ 哎，这就因为后台开玩笑。 嗨， 要不刚才我怎么说您上台？啊，在台下都得认真严谨呢。 哦， 那后台不能逗。 哦， 有一回啊，唱这捉放曹， 怎么着？ 演陈龙这个跟演曹操这个， 一老生一花脸， 把兄弟。 哦，俩人还是磕头拜把。 哎， 嗯， 可说把兄弟呢，不是特别近的把兄弟，叫联盟把兄弟。 哦， 什么叫联盟把兄弟呢？好比说我跟郭德纲是把兄弟， 嗯， 郭德纲跟您又把兄弟， 这叫联盟。 咱们二位不认识，算联盟把兄弟。 哦，这样。 但这二位平常认识， 哦， 哎，也是有点交情，经常合作。 嗯， 演曹操这主有点小毛病， 什么毛病啊？ 爱小。 哦，贪小便宜。 哎， 哦， 好借钱。 嗯， 借钱可不借多了， 借多少？ 三块五块， 这得算得上。 块八毛的。 嗯， 可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对呀、啊， 他这有借无还， 可光借不还。 人家有那个不在乎， 大方点的， 大方点的，反正也不多，三块五块就不要了。 嗯， 一来二去好占人便宜， 他占这便宜。 跟这陈公借了十块钱， 这个跟这唱老生的， 俩月没还了， 不还。 那天贴咱们俩，他们俩一出戏， 他俩人上捉放曹， 捉放曹 哦。 像这个戏都是熟戏，也甭对了。 是啊， 一进后台，这曹操正勾脸呢。 嗯， 陈公进来直眉瞪眼就要这十块钱， 是叫要账。 哎，我跟你说说， 嗯，什么事？ 把这十块钱还我。当时一愣，啊 啊， 什么十块钱？ 借人家十块？ 头俩月你借我们十块钱呀、 啊？对呀、啊， 装什么愣啊？甭犯傻，拿钱。嗨，师哥哪有这样？没有后台要账，废话，后台我都要不来，我上前台要去。 就 咱俩场上要是怎么着？ 就是， 甭废话，都欠我俩月，给我给我。没您这么逗，谁跟你逗？不是，散了，一会儿媳妇儿，媳妇儿给完了，我给您，甭不行，给完媳妇儿找不着你了，你家去了，你腿最快，比兔子都快，拿钱， 对对， 来咱。俩人这么一矫情 啊， 后台不是就他们俩人？ 对，还有别人呢。 别人一看这不像话呀， 赶紧劝。 哪有后台要账？ 对， 什么打鼓的呀，拉胡琴的呀， 嗯， 管箱子箱管， 嗯， 连管事看闸的都过来了， 嗯， 一给俩人抹稀泥，哎，完了，把兄弟又是师兄弟，是哪有您也是，哪有后台要账？你这毛病也不好，一会儿散了散，痛快给人十块钱，来吧，您先办上，您先办上， 行了。 愣给劝一边去， 劝开了。 曹操这口气可没出来， 哦， 越想越生气。 嗯， 当着这么些人给我来。 下不来台， 不是不好看吗？ 找我要这10块钱， 怎么样？ 我得想办法报复报复。 小人就跟这点儿。 他，你在后台报复 啊？ 他把这点邪火带台上了。 哟， 他没唱大唐 啊？ 这戏是从行路开始的。 哦， 行路起，沙家到宿店，三折戏就完了。 周老师， 这行路一上场是曹操先出来， 有句唱， 曹操拉马鞭唱这头一句， 对， 应该是这么唱。 应该怎么唱？ 白日中秋，桂花香。 哦， 应该唱这， 应该是这句。 陈共上来唱第二句， 唱 行人路上马蹄儿忙。 哦， 曹操唱第三句，做你雕鞍用弓棒， 做雕鞍用弓棒。 下场门上吕伯奢， 上一老头， 俩人看见吕伯奢了， 怎么样？ 陈共缝这四句腿儿， 再唱一句： 见你老张站道旁。 这戏这么唱就圆满了， 这四句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 他犯坏， 曹操犯坏， 他不唱这八月中秋桂花香， 那这怎么唱呢？ 他给改词儿，一拉马鞭唱的头一句：八月中秋，桂花要开。 哟，改折了， 桂花香改桂花开了。 第二句没法唱了。 陈共拉马鞭刚要出去 啊， 哎我去， 小心。 好，犯坏。桂花香改桂花开。 小心， 江阳改怀来。改词不告诉我 啊。 我二句再出去，行人路上马蹄忙 啊， 跟你这折就不对了， 不对了， 底下都是内行， 对， 通给我来一道好， 你说说， 我就算栽了， 就是， 就因为后台我跟你小子要10块钱， 瞧瞧， 嘿，没关系， 怎么办？ 老演员有词儿，他也改词儿， 他也改， 撇关琴，拿手一指这曹操，随你来。 那他也改折了， 我跟着你走。他唱的是戏词儿。撇关弃印，中牟县县令我不当了，我跟你亡命天涯。 对， 但后边这意思就是你改词儿，我也改词儿，随你来， 跟着你来。 曹操头里一听，嚯，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我改折你也改折。第三句 改， 做你雕鞍 怎么样？ 用我踩， 用我踩。 踩当看见了，上这踩道来了两位 啊， 那边上吕伯奢， 这老头 成功唱这第四句缝句腿儿， 第四句怎么改啊？ 见一老张站出台， 这什么意思？ 建议老丈站土台，给吕伯奢搁台上了， 就因为这10块钱， 还没凑折呀，这场戏过去，心里别扭，吕伯奢带着他俩上家里去，他这脸上不好看， 是啊， 这陈默就拿眼瞪曹操，曹操不理会，假装没看见，到沙家了， 到这场了， 吕伯奢前村沽酒去了，他竟不高兴了，他把词儿可就唱错了， 谁 唱来唱去就唱到磨刀这儿了， 哟， 您听他这不是人话就来了， 哟， 喂，公台 怎么样？ 可听则后边厢磨刀霍霍，想必是要下手于你我呀。看那老张年代忠厚，并非贪赏之辈吧？日间的人儿年代忠厚，内藏奸诈。依你之见呢？ 怎么样？ 这先下手的遭殃。 坏了，这句词错了， 还得观众能不乐吗？ 啊。 有的人就捂嘴，有的可就乐出声来。 对， 陈宫一听，小子，你竟美了，出错了。像那你就别问了。 他怎么办？ 他还得问第二句。 对，这个词。 阿蒙德那好下手的呢？ 对呀、 更遭殃。 嗨、俩遭殃。 俩遭殃。 嗯， 还得哇，就一场 片， 那可不是吗？ 把这曹操臊的大红脸，一拉宝剑，一抬手，叫了一冲头，嘣嘟哐，拆哐拆哐拆哐拆哐，拉宝剑就下去了。 当然了， 陈共在后边还做戏呢，啊，蒙德，蒙德，蒙德呀！ 他美了， 他跟着跑下来了， 他高兴了， 到后台打起来了， 那能不打起来吗？ 曹操一瞪眼，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干嘛呀？可是我说错了，我来个先下手遭殃。你就别问了，你问后下手，我来俩遭殃。 就是啊， 你这叫没有义德，你这叫废话。你卖城改词儿，你告诉谁了？ 瞧瞧， 你这家园改怀来怎么回事？你别来这套，我明白。 瞧瞧， 你就是我没还你这十块钱，对不对？没有义德，有什么过这后台说？哪有在卖糖窝我的，这给我来一场相？你要不改词儿，我至于问你这俩遭殃吗？你别跟我瞪眼，跟我瞪眼我抽你，我没看透你。啪哟，这曹操脾气也大点， 怎么了？ 抡圆给陈巩一嘴巴。 哎呦，这陈巩呢？ 陈巩还有点主贵。 什么主贵的毛病？ 杨教风的底子， 这叫主贵啊。 挨完一嘴巴要还手，手还没抬起来，他抽上了。这 得 弹回这儿了， 这抽上了。 大家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 啊？ 后台要账。卖糖改词儿， 瞧瞧， 俩遭殃挨一嘴巴。大家一看，这么咋这么唱戏？ 就是 看闸的、管事的、勒头的、管箱的、拉活的、打鼓货的都得劝架。二位，您这没钱，你怎么了？你说他跟你要账就不合适，您给卖糖改词俩遭殃。可是人家问不对，您这戏辞着辞着好不好？平常多下点功夫，这该您上赶紧上走走，还得杀家去， 给轰上去， 愣给轰上去。 那不是 这成功这抽摇就疯。曹操生气，拉着这宝剑就出来，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的哐哐，应该唱那么三句， 应该是 自作自受自遭殃，小儿担当我冤枉，宝剑一去全的家呀丧。应该唱完这句上黑袍，他一举这宝剑，官仓官仓官仓 哦， 第四下一举宝剑没往下落，陈共上场拿这手一托他手腕子，这只袖子往脑后边这么一搁，吓得我三魂七魄忙。逢这第四句， 陈共接上一句， 这戏就完好， 就圆满了。 这第四下陈共没来， 怎么了？ 抽羊就疯了。 还在后台抽风。 官仓官仓官仓， 得没人， 陈巩没来， 没来， 他不能一人跟台上老这么待着， 那怎么办呢？ 他有办法 哦， 他把这宝剑往左手一交 哦， 一抬手冲场面叫一乱锤 哦， 他在台上走柳找陈巩。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奔着上场门溜达。到这叫陈巩。喂，陈巩，共谈无有啊。 我说那是抽风的呢。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动弹。 那边 玩世不游啊， 可不是在那抽着风起不来， 逛逛逛，他在台上逛了一刻钟， 嗨，那受得了吗？ 观众一看，今儿这戏算行了， 行了， 大家伙议论纷纷嘛。 那可不， 有一小伙子真忍不住了， 嗯， 张嘴就要骂街， 哟 啊，这痛都到嘴边了， 嗯， 旁边坐一老头一把给捂住，别忙， 怎么了？ 干嘛呀？干嘛呀？ 嗯， 叫大好啊， 嗯。 爷们儿看几年戏了，刚上戏园的，别学坏学好。 哦， 演员保不齐有出错的。 瞧瞧， 今儿人这程璐有点事没上来，耍曹操一人，你们看的可笑是吗？ 是啊， 给人来一痛。 嗯， 学点好。 嗯， 再说你这一痛，他那一痛，他一遮羞脸就下去了。 嗯， 都别言语，看孙子怎么下去。 这老头更坏。 曹操恨全下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把这一后台人给气的， 嗯， 打鼓的直骂街呀， 对 呀，这叫他妈什么戏呀？这叫， 就是， 我打20多年鼓的没打过这玩意儿，后台要账，起乱锤一锤啊，逛逛你没完来了， 嗯， 我爱我不伺候了， 有， 他一生气呀，把这鼓毽子搁毽套里头， 嗯， 打口袋里把烟拿出来， 有， 点着火抱肩膀那抽上烟了， 你瞧瞧， 他是总指挥呀， 对呀， 他不打都不打呀， 那可不是都歇了， 大罗的一看，哟，怎么的，歇了。 抽 根烟就完了，打挠脖子打小锣一看，哟呵，没事了啊。 行，全抽根烟， 拉胡子把胡子也挂上。连文场带武场8个人全抽上烟了。 瞧瞧， 曹操在台上正往这边逛，一听没声了， 你瞧。 哥几个可不对， 就是 看我嘻嘻哈， 就是 那儿抽上了，你们也抽上了 啊， 就给我一人搁台上， 就是 得嘞， 怎么办， 咱今儿谁都甭闲着 啊， 嘿， 怎么样，这是 拿脚一跺台板一抬手， 这是 叫唱， 哟， 这一叫板要起唱， 嗯， 多厉害这事儿，打鼓的这正抽着呢，哟呵，混金花还有我这，我的金箍框前框拿混金花还有我这，等你一个本儿弦还折了，你知道吗？ 看见了，真乱。 起了弦就得给人唱啊， 就是啊， 还得说这成功是老演员， 嗯， 真有词儿，愣编了4句他下场， 他怎么唱呢？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的哐哐。老臣成功李莫当， 老臣成功 他不我上了长就为哪桩， 嗯， 看起的诸君多冤枉，下去找我，找我再上场，他下去了， 下去了。 您听这段京剧《捉放曹》，在王月波、张文顺这两位相声演员的表演下，是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呢？由于有着一定的戏曲和传统文化的功底，所以呢，很多观众都说听王月波的相声和评书长知识，这也是他演出的一个特色吧。好了，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